开到1500，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在平时在这个市场上，可能这一粒珠子就卖到300-400块钱，在这个拍卖会上呢，一下好拍到1500，这我都当时都吃了一惊，我说怎么能拍到这么高的价钱？这就一看呢，就是还是需要有很多这个创新方面的东西。你包括他们刻的珠子跟以前的那些雕刻的那些纹饰啊技法都有所不同，它更符合当代，更现代。当人们佩戴的珠子，他不觉得他这种东西是一个老玩意儿，它就是一个当代做的一个东西，所以特别容易让现代人去接受它，能够得到社会上的认可。然后这些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真正的哎呦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那么多人的购买，对他们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增强自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看的都非常兴奋，回来以后呢，真是从学习上各个方面，真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严格。 繁华落尽是真纯，李志刚的传承探索之路还在继续，雕漆技艺也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薪火相传，让我们期待更新更美的中国红吧。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中国红雕出现代艺术品，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漆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刚，采访张世强，播音郭伟，录音合成郝冬梅，监制孟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在红白镇救援中，15名被困了近10天的民工全部被直升机救出。当他们出现在红白镇时，这个死亡了数日的小镇才第一次爆发出欢呼声。 十方市市长李成金告诉了我一组数字。据该市政府公布的最新数字，512汶川大地震中，十方市有6000余人遇难，300余人失踪，30000余人受伤，估计财产损失889亿元，是这个县级城市近百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他说，这次地震断了十方的筋骨。但是李市长对此又充满信心。红白镇无疑是我们十方的一只右胳膊，这只胳膊现在断了，但红白镇的人民在各方支援下没有倒下，他们的生命依然充满了活力，相信红白镇的明天会重新放射光芒。陈诚，这位大山的儿子，49年前，他的前辈从十方城出发，徒步翻越2座大山，行程近100里，来到一条叫水磨沟的山谷里，建设了著名的金河磷矿。当时山上没有一条路，他们便砍掉灌木丛，开山辟路，取名为广清公路，意为广阔的长青之路。山里的乡亲跟着矿山人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平安与繁荣的日子。49年后，陈诚以同样的方式重走了这段路，寻找被泥石流掩埋的数以百计的金河磷矿遇难同胞。他只看到了塌陷的山谷和依然隆隆作响的山体滑坡。已经失去金河磷矿辉煌现实的陈诚矿长给我念了一段他曾经拥有的矿山的矿史，声调里充满了悲情。建国初期，地质工作者在与汶川一脉相承的龙门山发现了丰富的磷矿资源，仅依龙门山而建的蜀中古县从此获得新生。1959年，四川省化工厅决定在十方建金河磷矿，这是十方建设的第一个磷矿。时至3年困难期间，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援建的156个专家，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遭受苦难。 没有资金，建与不建成为难题。为让林矿建起来，我们的职工自己把山上的竹子砍了，编成筐，筹集建设资金。自然灾害过去后，金河林矿落成，石方也从此成为国家著名的磷肥化工基地。那么下一步你该怎样重建这座矿山呢？这是我很关心的事情，它不仅影响到石方的工业未来，同时更影响到红白镇几万在大镇中生存下来的人。金河矿还有5000余名职工，他们是矿山的生命。另外，整个矿山矿石储量还有5000万吨左右，一些矿井井口还在。我们计划借着这一次重建，把原来三个分散的生产区和宿舍区合并，重建一个金河磷矿历史上最大的生产区。这样更有利于整个矿区的资源配置。面对 7.7 亿多元的重建资金缺口，41岁的陈诚矿长并不觉得没有希望，他坚定地对我说，我们现在是一张白纸，只不过把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红白镇的乡亲们，你们听到没有？爬起来吧，红白镇！大镇压不垮你们，更灭不断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未来，只不过是把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再走一遍的路，会更宽阔，更结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里氏8.0级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全国20多个省市区都有震感，10000人感到恐惧和不安。令人异常担忧的是，地震中心的数个县与外界顿时失去了一切联系，而地处群山环抱的北川县城更是成了人们最担心的地方。事后证实，此次大地震中，北川县城遭遇了最惨烈的毁灭，20000余人的小城当场死亡的就达10000多人，整个县城瞬间变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废墟和死城。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那些仍然活着的北川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几乎是在无缘的绝境中，怀着求生欲望与死神展开激战，演绎了惊心动魄的死城大撤离悲壮之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夜。到前线采访，北川是必须去的地方，我想亲眼见证一下这个已经死亡了的城市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许多过去到过北川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小山城很美丽，很漂亮，山清水秀，非常适合夏季旅游和度假，尤其是空气特别清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比较落后，基本上仍以农耕为主。县城虽然这些年也盖了不少新房子，但大部分属于穷困山区对口支援的项目。工业文明社会里的都市人喜欢到这一类工业不发达但是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度假。然而北川县城因为大地震而不可能在短期内 恢复往日的山清水秀。我进北川的地界是在灾后十多天的一个日子里，这里的空气已经重度污染，必须戴上口罩，而且最好是双层口罩。从安县的安昌镇一路往里走，便是北川县。大震后的北川县政府办公地址就放在安县，很有临时政府的味道。安昌离北川还有几十公里，是安县的老县城，这是个比较繁荣的山区小镇。我们在街中心的一个地方看到了北川的临时政府办公地，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镇级宾馆。北川震后的所有主要政府管理部门都挤在一楼的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安监局、检察院、公安局、国土局，一块块小牌子后面只坐着一至两个工作人员。北川在地震中公务人员死亡超过三分之一，大震后的干部严重紧缺是整个灾区的突出问题，北川尤为严重。在这间北川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里，有些工作人员还是从绵阳借调来临时帮助工作的。一位绵阳来的女同志介绍说，他们没有人了，可工作还得开展，所以我们被抽调来帮忙。到北川去，我和同行的几位作家向绵阳作协的朋友请求，但他们很为难，因为前面的路据说早已封死，有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部的通行证才能进得去。绵阳作协的同志为难地说，这个证搞不到啊。那也得进去，我们几个当过兵的人来了魂劲儿，因为我们确实太想去亲眼看一下被大震毁灭的北川城。我们早已有所准备，我到前线采访的第二天就重新穿上了迷彩服军装，是正式的文职官员的军装。特殊时期只有军人才能允许到各个地方，我已经有过几次大事件的采访经验，加之与部队有特殊关系，和本人曾经是有十几年军龄的老兵，不想我们竟然真的到了北川城。但前面的去路由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着，而且醒目的禁区牌子横在我们面前。兄弟，让我们进去一下可以吗？我们装作上面来的军官，把守的战士不动声色地问，有总指挥部的通行证吗？同行的李明生是正式的总政治部作家，他的口气硬，跑到管事的岗哨队长那里先来了个侦察兵下马威，哎，队长，你们参谋长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彪悍的武警队长看着我们几位别有总政治部袖标的总部来的大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于是我和李明生继续跟他们说，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就在前面拍几张照片，都是当兵的，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还得回去向总部首长汇报这里的情况嘛。如此一番搞得把守的官兵不知如何是好的瞬间，我们几个所谓的大领导也不顾体面，噌地钻进围栏，直往里面飞奔。只听后面的军人在吆喝，喂喂喂，你们不能进去了。回头一看，他们把我们同行的一位没穿军装的高伟先生给拦住了。高伟一脸大胡子，也不知他跟那几个军人说了什么，居然也混了进来。我们终于到达了北川县城，但是眼前的那满目疮痍震撼了我们。北川城真的已经死了，只偶尔能看到几处焚烧的烟火仍在风中晃动，其余的均是一片死寂的废墟。 我们赶紧猛拍了一些照片，便退出禁区，算是对北川城的最后告别。临别的时候，我低头向这个曾经很美的小县城做了几十秒的默哀。转身的那一刻，我的嗓子眼一阵强烈的恶心，差一点吐出来。赶紧换个口罩，结果在车内换口罩的那一分钟里，我不得不憋住气，因为四周的空气里弥漫的味道太浓烈，太呛人。这就是死城的特殊之味，它让我一生都难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那一刻，真的是山崩地裂，天昏地暗，遍地尸体，满目疮痍。这是一个北川生还者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似乎太概念化了，但还没有谁能用更确切的语言描述的比这16个字更形象、更真实。这是瞬间的天灾，这是瞬间的毁灭，这是瞬间的惨烈，这也是瞬间的生与死。那一刻，大震到底是个什么样？一个城市的毁灭又是什么样？毁灭后的城市里的人又怎么样了？国家在揪心，全国13亿人民在揪心，全世界多数人也在关心和关注，但与北川的所有联系全部断绝，这是前所未有的。大震这一天上午，北川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志武在部里开会，一直到12:40才结束。刚在机关食堂里吃完饭，听说农民日报和绵阳电视台的几位新闻界朋友在北川，郭志武便赶到新县城一家小饭店陪客人又上了桌。快要结账那一刻，突然饭店内的桌椅摇晃起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地震了。开啥玩笑嘛，同桌的人满不在乎地嘀咕着，因为北川地处断裂带，平时摇摇晃晃的小地震是经常有，所以包括郭志武在内的很多人并没有在意，而且以为有人在开玩笑，所以小店里谁也没有站起身来。大约5秒后，桌子再一次摇晃，这一次不再是一般的摇晃，而是有些天翻地覆的摇晃。顷刻间，整个房屋内的所有竖立的东西全都倾倒在地。那一刻，没有人弄得清是怎么回事。机灵的郭志武一个箭步冲出饭店，双脚踩到了街头的马路。令他不可思议的是，此刻双脚根本站不住，整个身子好像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浪折腾着，随即被掀翻在地。他企图奋力爬起来，但怎么都站不起来，如同身在一夜行驶在浪尖头的小舟上。他只能浮在地面，于是他清晰地听到地底下发出嗡嗡的闷雷声，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再往四周看去，更是心惊肉跳，几乎所有的房子无一例外的像一具具纸糊的玩具，被来自地底深处的巨大冲击波左一掀右一掀，继而轰然倒塌，变成一片废墟。而与此同时，天空倏然腾起100-200米高的烟尘柱，转眼间天地一片灰黑，什么都看不见。而这样的情形维持了大约2分钟。郭志武事后描述道， 当天渐渐露出一些亮光时，我再一看马路，全都拱了起来，像波浪似的，有的地方裂开了长长的口子，那水泥地就像被扯开了又想重新合上，但又没能合到一起似的。郭志武从地上爬起来的第一个反应是想看看刚才一起吃饭的几位新闻界朋友怎么样了，可是现场一切都变了，变得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事后才知道，这几位新闻界的朋友除了一位受重伤外，其余都幸免于难。 醒醒吧，别吓唬我，醒醒，你可不能死啊。 这时他听到有人在身后说话，回头一看，是个满头灰尘的小伙子摇着另外一位血肉模糊的小伙子。他躺在地上，一边拍打对方的脸，一边不停地说。显然那个人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话了。郭志武觉得自己的鼻子呼吸十分困难，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抹，结果发现鼻孔里尽是稀泥，再掏一下耳朵，里面同样灌满了湿乎乎黏兮兮的东西，脚上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郭志武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更不明白地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如果说地震，我们北川这一带过去大大小小的地震经常有，就是唐山那样的大地震也听说过，可我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一刻，不知道天地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相信这是地震，要是大地震也不会使大地变得像海浪一样让你站都站不稳，更不可能出现大山崩裂，房子一样的大石头像雨点似的把我们的县城一下给砸烂了，给埋在了地底下了。当时我脑子里就闪了一个念头，这回是地球要毁灭了，我们都活不成了，永远活不成了，太恐怖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稍微等头脑清醒一些，郭志武便想起了单位和自己的家怎么样了。自己的家不就在离刚才吃饭的小饭店30来米的地方吗？于是他转身看过去，这哪儿还有什么家呀？塌了，彻底的被埋在了完完全全的废墟里。郭志武转过身子，开始朝县委方向走去。县委县政府和同事们还有自己的妻子都在老县城那边，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被埋了没有？郭志武的心一下揪了起来，抬腿就往前走，可是这哪儿有路啊？一片废墟之间，郭志武刚刚迈步，猛地被人死死抱住，救命，快救救我呀。郭志武低头一看，是路边的一个人昂着头在声嘶力竭地叫他。那个人已经断了双腿，血流如注。郭志武一把把他拖到路中央，然后继续往前跑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从北川县城的新城区到老城区，相隔大约500米。就在这短短的500米，郭志武看到的、听到的，是令他今生不能忘却的惨状。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 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北川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志武正在陪几位记者吃饭，他侥幸跑了出来。稍等头脑清醒，郭志武想起了还在老县城的单位和家人。 从北川县城的新城区到老城区，相隔大约500来米，中间是一条紧挨着大山的公路。这短短的500米，郭志武看到的、听到的是令他今生不能忘却的惨状。道路已经面目全非，从山上滚下的石头塞满了通道，大的石块有2-3层楼高，小的不知其数。由于余震不断，山上滚下的石头仍然不断地在飞坠，不是在路面砸出一个大坑，就是引来另外一片石流滚动，叫人心惊胆战。但是此刻的郭志武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他一心想的是单位同事和自己的妻子是否安好，不顾一切地穿梭在飞沙走石之中。事后他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一路的情景。地震时正值我们下午的上班时间，所以这条路上当时估计有几百人在行走。这一震，多数人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了，平均20来米就能见到一个死人，有的整个身子被石头压在底下，只露出双脚，有的身子露在外面，头却被压在巨石底下。有一块大石头边，有一男一女靠在那儿，那女的膝盖以下像被刀切似的没了，男的虽然一条腿被压断了，但还是连在身上。我听他们对话，你看我的腿全都没了，你的腿还在，比我好。这是女的说。那男的苦笑着回答说，你掉了干脆不疼，我可疼得要命啊。我想那个女的肯定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死掉，因为他的双腿无法止血，当时根本没有医务人员。一路上不少被压在大石头底下的人在喊救命，我想救他们无能为力。后来我知道自己的肋骨其实也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石头压在他们身上，就是大吊车来了也不一定搬得动。我只能跟他们说，你们坚持坚持，我马上去叫人。 可是人在哪儿？我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此时此刻又在哪儿？我不敢往下想，一心想着赶紧找到县领导，只有找到他们，找到组织，才有可能迅速组织力量，争取使遇难的群众获救。通往县委县政府的路早已阻断，原来的街道现在已经被乱石和垮塌的房子堆成二三十米高的废墟，想往前走一步都不可能。郭志武凭着感觉沿河边的一条小道迂回绕过去，这时又一阵强烈的余震，躲过山石的郭志武从一间倒塌的房子边捡了一双鞋子穿在脚上，继续往前跑。一路上他看见几位被大震和余震吓坏了的妇女跪在地上祈祷，老天爷啊，求你不要再震了，不要再震了。几分钟后，郭志武终于找到了自己每天上班的那栋县委办公楼，可是六层的大楼现在不见了，一片废墟之上依稀可见只剩下五六层的楼层歪倒在那里。郭部长，你还活着呀，我们以为你……郭志武的突然出现让几位死里逃生的宣传部同事万分欣喜，活着活着，你们也还活着呀。郭志武看着往日活蹦乱跳爱说爱笑的同事，此刻伤的伤，流血的流血，忍不住和他们抱在一起痛哭起来。郭志武直起身子说，大家别哭了，咱们去找县领导，赶快想办法救人。有人说道，经县长已经在那边开始组织人员了，咱们一起过去吧。郭志武闻听心头一阵惊喜，经县长还好啊，他们在哪儿？郭部长，你看看谁来了。郭志武顺着一位同事指的方向，见一位女同志正哭哭啼啼地绕过县委大楼的废墟，惊慌失措地跑过来。是妻子尹秀梅。妻子飞步跑过来抱住自己的丈夫，悲喜交加，你还活着呀，你看看你的办公室压在了地底下，你们怎么跑出来的？郭志武知道搞新闻工作的妻子今天下午正在参加县里的一个五四表彰会，那里有几百个人正在开会，县里不少领导也在那里，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郭志武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妻子边哭边说，县长带我们逃了出来，大家都还好。好，你先照顾好自己。郭志武安慰一声妻子后，朝几位大难不死的同事一挥手，走，我们找县领导去。妻子哇的大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你先去吧，我喘口气儿。妻子是吓坏了，刚才她还以为丈夫肯定死了，因为丈夫的办公楼已经全部倒了，哪知道命大的丈夫在大震时被几个新闻界朋友邀去吃饭了，他简直太想感谢那几个记者了。 哎呀， 怎么了？郭志武刚走出两步，尹秀梅惊叫一声把丈夫吓了一跳，忙问他怎么了。 你看， 妻子指了指废墟里的一个人头。郭志武仔细一看，是他们的一位遇难同事，死得太惨了。这种情形，郭志武从新县城走过来的一路上见了不少，他似乎已经不怕了，可是妻子受不了，普通人都受不了，但是受不了也得受，活脱脱的一个城市瞬间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死城， 活着的那些北川人必须面对这极其残酷的现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此次汶川里是8.07大地震的持续时间，大约只有十几秒的瞬间。然而，就是这一瞬间，北川县城陷入了死亡。外界了解这个县城的真实情况是在13号到14号。有消息可查的是，当时从北川方向逃出来的人几乎用同样的话告诉人们，北川县城已经夷为平地，人都差不多死光了。这并非是在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幸存者告诉我，他是在北川打工的。那天饭店的老板让他上绵阳采购些物品，他搭上一辆便车驶出县城。突然大震来了，地动山摇之后，他从车子里爬了出来，回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车子被一块山上滚下的石头压个正中，司机和另外两个伙计的身子与脑袋都裂开了。小伙子爬起来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骨，居然除了脚脖子扭伤之外，其他都没事。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往回赶，向自己老板报告去不了绵阳了。可是没走出几步，往县城的方向瞅了一眼，天哪，怎么全塌了？再近看，路上死伤者无数，样子都很可怕。小伙子吓昏了，拼命朝绵阳方向走，一路上的惨景和危险又让他心惊肉跳。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他摸到了安县的永安镇。这时有一辆疾驶而过的拖拉机拉着几个伤员正往绵阳的方向走，车上的人看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让他上车。小伙子就是不愿意上，他说，我再也不敢坐车了，一直自己走，走了两天才到绵阳。从他的口里，外面的人知道了北川受灾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夷为平地的某些根据。小伙子在绵阳九州体育馆当了一段时间的志愿者，他说他是良心上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如果不是因为我搭车，那辆车就不可能那么巧，正好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了。原来，他是为这自责而不愿披露姓名，可以理解。在一路采访中，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人，在大震那一刻，别人因他们而死，而他们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感到极其内疚。其实谁也不是先知，地震是个自然灾害，运气和命运属于每个人自己。但是在北川县城里工作和生活着的人就没有那么的运气了，他们不曾想到灭顶之灾在12号下午正值重新上班和上课的那个时间里突然袭击他们。这一天下午，县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是五四青年创业表彰会。这个会原定是在5月4号那天开，因为各单位在向县委组织部门报表彰名单时迟了，所以会议一直拖到12号下午召开。会议安排在县委办公大楼旁的县礼堂召开，这座礼堂能坐四五百人，所以县常委会要求凡在家的县领导都要参加，各单位派出一些代表，其中还得有100多个学生组成的节目表演队。当然 县广播电视局和报社要派一些记者参加。县委书记宋明同志临时接到绵阳市委的通知，所以他把出席会议和做讲话的事情交代给了县委副书记县长金大中同志。县委组织部和县团委的同志到得比较早，那些要受表彰的年轻人和有表演任务的学生到得也比较早。下午2点15分左右，会场里已经基本坐满。几分钟后，金大中县长和其他领导徐徐入场，就坐在主席台上。这个时候，有一位胖乎乎的年轻人带着几位县报县电视台的记者慌慌张张地进到会场。这位胖乎乎的年轻人是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何锦。我到会场一看，我们有些来晚了，便让记者赶紧准备，自己则去后排坐下。当我坐定往前面看去，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主席台上金县长他们都在。这时主持人向几个领导点点头，意思是不是可以开会了。金县长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想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随着这个时候，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我的一只脚怎么都不听使唤，抬起后刚放下，另一只脚又被抬了起来。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发现会场立即大乱，一片哭喊声。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不少是学生孩子，他们被吓坏了。我从后排看到金县长猛地站起来，大手朝外一挥，当时很乱，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事后听靠近他的人说，金县长当时大喊让孩子们先出去，党员干部留下。那个礼堂只有两个门口，所以往外走的人挤到了一起。但是短时间内，学生和多数参加会议的人还是冲了出去。我在后面一下出不去，就钻在椅子底下看着天花板剧烈摇晃。十几秒后，当我冲到礼堂的门口时，还有许多学生和青年躲在那里哭喊拥挤。我顺手抓了一个女孩就往外冲。这个时候余震来了，又一阵地动山摇，我赶紧一手抓住一根门柱，一手抱住孩子。这个时候四周突然变得黑黑的，大概两分钟，我模糊地看到从会场里走出来的人多数站到了比较安全的草坪上。这时我看到了县长，他满脸泥尘。其实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从泥浆里钻出来似的。县委副书记蒲芳芳满身是血，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他们的身边还站着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礼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文刚，还有县政协主席杨应庆、县人大常务副主任李春寿。看得出来，他们都是最后一批从会场里撤出来的。而李春寿主任则是刚从家里出来准备上班时，从倒塌的废墟里爬出来后自觉围举到那个地方的。借这个当儿，我往四周一看，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那就是恐怖片和科幻片里也都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了我们的县委大楼被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和泥石流埋在了里面，我们全都吓得不知所措，女同志都在哭，孩子们有的甚至在发抖，我都不敢看他们，只能朝县长他们看。这个时候县长和其他领导最为镇定，他们的脸都板着。其实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惨景，我相信他们也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他们的责任好像又让他们马上清醒 和反应了过来。 是的，应该说金大中县长是最清醒和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时候最应该干什么的。金大中，羌族，44岁。在汶川大地震中，他可能是肩上责任最重的一位地方官员。因为现在在他眼里，是成百上千的人在无目的的逃亡。平时那几个喝了酒、吹牛、能够拧断别人脖子的人，这会儿趴在地上都起不来。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金大中用手甩了甩冲过来的团团飞尘，眼珠子里尽是喷涌的血丝。他有些看不清眼前奔来跑去的人是死是活，因为有人跑了几步就跌倒，有人叫了几声就没声，还有更多的人身子在废墟里，双手高举着叫喊救命。老天爷，你是怎么了？44岁的壮汉子此刻欲哭无泪，嗓子眼也一下变得很干很疼。而之后的几天里，这种干和疼一直延续，甚至越发严重，连说话都困难。但他必须说话，必须行动。他是特殊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十几万灾民的生死命运。他忙得不可开交，每一件事情都与人命联系在一起，他是在用命换命，否则就会死去更多的生命。金大中根本不去想，也没有时间想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事情，他的眼里只有活人和死人，活人怎么保证他们不再死去，死人尽量让他们与活着的亲人做最后的告别，这都得由他和县里的领导来处理和指挥。他原本想和死者一一道别，因为他内心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大震一来，他们就匆匆地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惨。这是他这个当县长的感到最对不住大家的地方。但是他发现这事儿他做不到，每天挖出来的遇难者遗体成百上千，根本不可能一一去道别。关键的问题是还有活着的人要去抢救，如果晚一点，他们同样也会死去。尤其是那么多伤员，不及时送到医院，即使费尽力气将他们抢救出来后，有的仍旧要死掉。这让金大中感到每一分钟都是要命的。是啊，时间就是生命。这话放在这个时候的北川，再合适不过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时间就是生命，金大中将会如何组织现场救援呢？北川中学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惨状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继所作的一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校花张盼玉神秘失踪，警察来到苏峰塔家调查询问，所有人都在猜测张盼玉去了哪里。这段时间张家并没有接到什么勒索电话或者威胁的信件，更让人们惊恐的是，这段日子郊区下水道发现了碎尸。客厅里的苏卫正在看电视，听到院门敲响了，去打开门，江沃站在外边。这少年长着一张娃娃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但他有种异样的气势从眼眸深处散发出来。与他交谈，你不会因为他的娃娃脸而轻视他。苏卫始终不明白那种气质是怎么养成的。 你来干什么？ 苏卫有些不耐烦说，我找苏峰塔。 我知道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苏卫并没有请客进门的意思。今天下午我没上课，想问他化学实验做了什么，明天 去问别的同学吧，冯琛、左文随便谁。 苏卫准备关门， 小峰累了，身体不舒服。 江沃伸进一只脚把门板挡住了。警察问过他吗？苏卫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江沃会如此直接。静默片刻，苏卫反问， 你说呢？ 我想跟苏峰塔聊聊。 聊什么？ 警察已经问过冯琛、左文还有好几个同学，看这架势警察打算把班里学生挨个问一遍，爱问谁问谁。 哼，我们班一共46个学生。 江沃忽然笑了笑，苏卫一脸疑虑， 你什么意思？46个学生里面警察第一个问的是苏峰塔。 江沃注视着苏卫，苏卫的眉头皱紧了。江沃一侧身挤进门来，二人往客厅走去。苏卫语气平淡， 你怎么能肯定小凤是第一个被问的？ 江沃从鼻孔里喷出一股气，既像是不屑的回应，又像一声叹息。苏卫扭脸看了看江沃，这个少年与苏峰塔同岁，与苏峰塔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小学、初中、高中。小学、初中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但两家住得很近，这种关系如果放在男孩和女孩身上，那就是两小无猜。苏卫一直希望江沃和苏峰塔成为挚友，发展成固若金汤的友情，共同应对漫长而残酷的人生。但随着两个孩子的成长，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并不是江沃看不起苏峰塔，而是苏峰塔太弱， 江沃倒是挺照顾苏凤塔，甚至有时像个保护神。从小学开始，苏凤塔就经常被同学欺负。有人形容说，苏凤塔就像是那种无论谁从他身边走过都会忍不住踩几脚的东西。他被欺负，只有江沃肯出手相助。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苏凤塔被几个男生赶进女厕所，强迫他在墙上刻下苏凤塔到此一游的字样。江沃得到口信，带人救了苏凤塔。江沃则因为领头打群架被教导处严厉批评，险些退学。苏卫不止一次在孙刘花面前感叹， 要是小峰有江沃的一半才智，我就满足了。 孙刘花却说，我儿子是天底下最乖的。苏卫瞪了老婆一眼，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话，便说了一句成语，一丘之貉。眼下江沃坐在客厅与苏卫面对面，苏卫问， 你是第几个被警察询问的学生？ 第七个。 哦，恭喜你。 苏卫的语气不无嘲讽。江沃探了探身说， 警察第一个选了小峰，可能是因为他给张盼宇写过信。不知道，下午是他妈妈陪着，我一会儿跟他聊聊。 江沃扭脸看了看走廊，这时孙刘花出来了。江沃忙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 阿姨好。 这孩子真有家教，每次都这么礼貌。孙刘花说， 我去看看小峰。 江沃起身走进屋内，苏峰塔仍然翻着手头的书本，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江沃上前把窗户打开，拿出一支香烟递给苏峰塔。苏峰塔摇摇头， 哦，对了，尿哮喘好了没有？ 江沃把香烟衔在嘴角， 一阵一阵的，春天比较严重。 江沃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吐出烟圈。他在自己家不敢随便吸烟，父亲管得严。江沃说， 张盼宇失踪一个星期了。 嗯。苏峰塔望着窗外，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苏峰塔静静望着外面的夜空，苍白的脸上没有表情，灯光映在眼眸间，仿佛注入了雾霭。江沃忽然有些猜不透的。江沃接着说道， 我打算召集一帮同学好好找一找。警察不是在找吗？ 苏峰塔转过脸看了江沃一眼， 咱们自己也得下功夫。 哦。苏峰塔又看着窗外的夜色。江沃连吸三口烟，显得有些急躁。 你说那个亮哥会不会带走了张盼宇？亮哥？ 苏峰塔停顿一下，似乎在努力回忆。 哦，不会吧，他不是去外地了吗？我是随便猜猜。 江沃把烟头掐灭，从窗口弹了出去。 张盼宇不可能跟他出去乱混的，张盼宇只喜欢读书。 苏峰塔表情笃定。 我想也是。 江沃摸出了第二支香烟。 你打算怎么找他？ 苏峰塔问。 找人印广告单，在城里到处贴。 江沃眯缝着眼睛，抓了抓后脑勺。 哦，对了，我有个朋友建议在互联网上发布帖子。互联网？ 苏峰塔看着江沃，眼神茫然。 嗨，我也不太懂，他有台计算机，说是586什么奔腾处理器，反正可以通过一种网络把消息散播出去。张盼宇能收到吗？ 苏峰塔坐直身。 我朋友说，只要有别人看到消息认识张盼宇，都能帮忙，就像报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差不多。 江沃露出笑容， 可比报纸的范围更广，外地人也能看到。 苏峰塔沉思片刻，拉开抽屉，从一堆杂志下边翻出一沓钞票， 递给江沃。 这是我攒的钱。 干什么？印广告单，上互联网都需要钱，我帮不上别的忙。 苏沃把钱抓起来，数也没数，塞进了口袋。 你出的力最大，冯晨和左文也出了钱，我再召集一帮同学。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警察找你谈话了？ 苏风塔忽然问道。 啊？是啊。 江沃苦笑一下。 傍晚在巷口遇到我，拦着不让走，问东问西的。 顿了顿，江沃冷不防地说， 那高个子警察有强迫症。强迫症？ 苏风塔好奇地打量江沃，在江沃这里总能听到新鲜怪异的词汇， 就是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他倒不算严重。我可看不出来。 他喜欢用左手在裤腿上敲打，一次12下。 你真行， 这也能发现？ 苏风塔睁大眼睛，满脸惊奇。江沃颇有些得意， 嗨，其实生活里很多人都有强迫症，没什么大不了，表面看起来都正常，我听我爸说的。哦，大夫懂得真多。 苏风塔说着起身把窗户关了。 有蚊子， 明天得让我爸换个新纱窗。 江沃赶紧把烟头掐灭，以免熏到苏风塔。 你自己换纱窗吗？简单的很。我弄不了这玩意儿。 苏风塔认真地说。江沃没再说什么，起身离去。上午的最后一堂物理课结束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里仍有十几个同学散坐着，有的拿出饭盒，有的趴在桌上打盹儿，还有几个玩扑克。这群学生都是一副混吃等死的模样，考大学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个妄念。闲聊的话题自然而然扯到张盼宇的失踪上。 过去九天了，还能找到吗？ 一个胖胖的男生说道。 哼，超过28个小时基本没有生还希望。 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甩出一手连牌。 除非张盼宇是离家出走。 板寸头低声咕哝。 哎，江沃呢？ 胖男生扭脸问。 没看见啊。 旁边的学生应道。之后话题转到了最近发生的碎尸事件。板寸头轻声问， 你们说会不会是张盼宇？ 不可能。眼镜学生断然说道。 切，好像你见过似的。 旁边的学生表示不屑。 干那种事儿的只有畜生。 几个学生笑了笑。 不过也挺奇怪的，到现在也没听说有人勒索张盼宇的家长。 胖男生挠了挠脸颊，打出一张牌。一个面容阴沉的男生始终在旁边的桌子上画着什么，此时说道， 其实碎尸也没那么可怕。 学生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过去，教室里忽然变得寂静。板寸头舔了舔舌头，率先打破沉默。 冯晨，你什么意思啊？ 冯晨举起手上的图画纸，学生们当时鸦雀无声，一个女生发出尖叫，格外刺耳。纸上是以奇特手法画的一幅肢解图，黑白灰三个色块排列整齐，笔触精准，造型却比较抽象，与其说是美术作品，不如说是电子线路图。画面的局部细节放大了，整体看来一共有七块，分属于身体的七个重要部位。 你见过那些碎尸？ 胖男生问。 根据报纸上的新闻做一点合理推测。 冯琛的手指虚空抓了抓，这是他的招牌动作。几个学生凑过来。 以方程式分解，不过就是一道数学题。 冯琛说。 学生们投入到讨论中。此时苏峰塔默默站在教室的角落，望着窗外的操场。正午时分，操场上铺满了白花花的阳光，热浪逼人，灰尘在明亮的光线里飞舞。苏峰塔的视线追随着那个警察，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个有强迫症的警察名叫牛福。牛警官这是第五次出现在校园里，穿过正午的热浪，脚步不紧不慢，与偶尔途经的学生聊几句。江沃走进教室时，身上裹带着一团热气，他邀集同学们凑成一堆，打开塑料袋，拿出厚厚一叠广告单。 刚印好的寻人启事，大家帮忙贴出去。 单子上印着张盼宇的照片。 给我20份。 胖子招手， 今天回家不坐公交，走路回去。好，边走边贴啊，贴时隔一点距离。 江沃数了20份单子交给胖子，其他学生纷纷伸出手，江沃顾不过来，瞥见窗边的背影喊道， 苏峰塔过来帮忙。 苏峰塔从江沃手中接过一沓广告单，低头看了看，纸上的张盼宇在微笑，虽然是黑白照片，却更显出一种神秘的美感。苏峰塔忽然感到心脏一阵抽搐。 给我10份。 一个女生唤道。苏峰塔抬起脸，是左文。 快点啊，愣什么？ 左文催促。 哦。 苏峰塔涨红了脸，咬着牙关，手指哆嗦着，好半天才分出10份单子。左文一把抢过去，咕哝一声，笨蛋。苏峰塔瞥了一眼左文的背影，左文走向座位，马尾便甩动着，随手把广告单塞进书包。除了印刷广告单，江沃用筹集的资金雇了一批闲散人员，平时聚拢在学校和家属区附近，派他们四处打探，每人每天30元钱，一旦有了重要消息，赏金翻倍。江沃来到冯琛的桌旁，冯琛仍然坐在那里干着自己的事情。江沃的眼神有些冷，语调没有起伏， 就连左文都比你积极。 江沃把一沓寻人启事放到冯琛面前，冯琛推开广告单，继续在纸上描画。江沃问， 你在画什么？自己看吧。 冯琛冷漠说道。江沃抢过画纸，随便扫了几眼。 你挺有本事啊，一点想象力就够了，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江沃暗笑。冯琛这才抬头看了江沃一眼， 怎么，直接用硫酸处理尸体，那才叫干净呢。 江沃自负地说。冯琛居然露出了笑容，仿佛等待已久的掠食者终于看到猎物暴露了弱点，那笑容里不仅有残忍，还有一丝欣慰。 哼，你没好好上化学课。 冯琛说。江沃注视着冯琛。 冯琛说，只有最傻的凶手才会想到用硫酸解决麻烦。哼，硫酸不好吗？ 江沃摆出讨论的姿态，双臂抱胸，坐在冯琛的桌子上，屁股底下压着那张画纸，居高临下，采取迫压之势，俯瞰冯琛。冯琛很聪明，没有迎接江沃的目光，而是侧脸望着黑板。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蓝精灵，冯琛说， 用硫酸对付金属很合适，可是对付尸体不那么简单。人体这种材料是很特殊的，你以为把尸体扔进硫酸桶，一下子融化掉，然后用水一冲就没了？ 说完后，冯琛的嘴巴动了动，口型似乎是笨蛋。江沃用膝盖在冯琛的腰上顶了一下，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说， 信不信我捏死你。 冯琛采取了退让姿态，瞥了江沃一眼说道， 技术细节我懒得跟你讨论。 江沃抬起屁股，从底下抽出那张画， 这东西好玩吗？反正无聊吗。 冯琛接过画纸塞到桌斗里。江沃从桌上下来，细心地将裤缝的灰尘掸掉。 我发现你脑子坏掉了。 他打量冯琛说， 得让我爸给你治治病啊。你爸 还会治脑病。冯琛咧嘴一笑，从头到脚都行。江沃说，今天晚上来我家，好好给你治一治。英园是学生们休闲健身的地方，在清远高中的东南角，因几株樱花树得名。今晚天气预报说有雷雨，路上没有学生。左文快步走在前边，马尾辫甩动着，四周沉闷寂静。左文停下脚步，偏着脑袋说，你快点儿。冯琛加快步伐，很多女孩子都对冯琛敬而远之，因其目光中的阴沉意味过于浓郁，左文却不介意。冯琛自视甚高，不屑于和其他同学交往，显得深不可测。然而在江沃面前，他的姿态较低。起初左文不大理解，冯琛似乎甘愿跟随江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莫名的对抗之势。慢慢的，左文想通了，江沃骨子里有种气质，能够发出光彩，这让他不仅有号召力，而且善于将各种因素调配起来，有效融合，这恰恰是冯琛缺乏的。如果说江沃是太阳，冯琛则是月亮，只能借助江沃的光芒。但与此同时，对于江沃呼风唤雨的性格，冯琛必定心生妒忌，所以不时挑战江沃的权威，用自己的阴性气势压住江沃的锋芒，以显示自己不甘屈从的心理。这便是男生与男生之间奇怪的友谊吧。下集当中，左文回到家中，父母都很担心左文，叮嘱他注意安全，他却丝毫不在意。回到自己的房间，左文拿出了一张以张盼宇形象制作的布彩。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单枫？青春尚在，为什么飞思量，要用温柔善意欣赏，去看人世风光，不管他人生多么匆忙。如果有心将机关闯一闯，如何能多一些欢喜，少几分忧伤，就当得到是三生修来，失去是前世的债，天注定今生要我偿。只有爱才会儿女情长，总是要少一点

他们打算利用中国的资源来扶持扩大的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岸信介和东条英机开始在中国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将沦陷区的资源不断运送到各个战场。不过岸信介和东条英机失算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不仅在太平洋战场屡战屡败，在中国战场也止步不前。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度过了困难时期，他们带领老百姓进行的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常常出其不意，打得侵华日军抱头鼠窜。岸信介和东条英机所谓的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根本抵不过中国人民奋勇不屈的抗战力量。东条内阁把日本变成了战争机器，日本国内反对东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东条英机的倒台只在朝夕之间。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直关系密切的岸信介与东条英机发生了矛盾。 岸信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和东条英机矛盾爆发的起点，那就是1944年6月到7月间的塞班岛战役期间。关于塞班岛战役，岸信介是同意的，他希望在塞班岛战役上日本能全力以赴。他对东条英机说，无论如何要集中一切力量在塞班岛做最后的决战，现在要是丢了塞班岛，那就只能是束手就擒了。而东条英机并没有把这场战役看得那么重，面对岸信介的建议，东条英机不屑一顾，只是说了句，你们文官懂个屁。事实证明，对于战争的局势预料，文官出身的岸信介要比东条英机准确得多。 岸信介的判断没错，1944年6月到7月的塞班岛战役，日军仍旧惨败。从此借着塞班岛的基地，美军飞机经常飞临日本上空狂轰滥炸，日本战败指日可待。此时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仍旧处在战争带给自己的兴奋中，但是他的盟友岸信介却开始算计着日本战败之后自己的退路了。岸信介知道日本战败之日，盟军肯定会逮捕很多战时的官员，如果不抓紧时间为自己脱身，恐怕日本战败之日就是自己人头落地之时。 狡诈的岸信介用最短的时间想到了一个办法，利用自己的盟友东条英机。东条英机一手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是美军最恨的人。岸信介虽然一直和东条英机站在同一战线，但是如果在日本战败之前与东条英机决裂，或许美军能够对他手下留情。在日本的政坛，一个首相如果面临下台的危险，他要想继续待在台上就必须重整内阁。于是东条英机要岸信介辞职，以方便自己好重整内阁。但是东条英机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正中了岸信介的套。面对东条英机的要求，岸信介就是不辞职，他嚷嚷着要辞也得整个内阁一起辞。岸信介既然坚决不辞职，东条英机也就无法重整内阁，所以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带着他所有的内阁成员全部辞职。岸信介的目的达到了，是他的拒不辞职让东条英机走投无路，被迫选择了辞职。他成为了搞垮东条内阁的关键人物。东条英机倒台之后，岸信介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山口县的老家，种花植树。不过他与东条英机决裂的故事还没有完。岸信介觉得搞垮东条的行动自己做得还不够，还不足以让盟军相信自己和东条英机的友好关系玩完了，他还得再加把劲儿。 1944年年末，在日本长州藩山口县的街道上，零零落落的，经常会看到有这么几个人，他们打着反对东条结束战争的名义进行演讲。可没过几天，这个组织便悄无声息了。这个团体名叫防长尊攘同志会，组织者正是岸信介，这是他跟当地的几名反战人士组织起来的。当然，这几名反战人士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岸信介跟他们不一样。岸信介仅仅是想通过这个组织与那个已经被盟军恨上的东条英机撇清关系。整个的防长尊攘同志会没几个人，也没几次像样的活动，就连山口县的知事都觉着这个组织够不上结社的资格。而岸信介却通过这个同志会，在日本即将战败之际，迅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反战者。 岸信介回到山口县老家后不到一年，也就是1945年5月2日，盟军攻占柏林，轴心国彻底瓦解。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军队收复了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中国国民党方面也迅速占领各大城市。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先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此时，日本战败已经毫无悬念。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在老家的岸信介得了猩红热，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但是，他也和所有日本人一样，都收听了广播。听了广播的岸信介心中很是失落。他虽然预料到日本会战败，会投降，但他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躺在病床上的岸信介心有不甘。岸信介即使再不甘心，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想了，因为不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逮捕令就下来了。1945年9月11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布了第一批甲级战犯的名单，岸信介赫然在列。岸信介被盟军逮捕，送到了横滨监狱，随后又被移交到朝鸭监狱。不过朝鸭监狱虽然关了很多战犯，但是谁会最终被审判，谁会免于审判，还是未知数。此时此刻，美军最恨的人就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是谁把东条英机弄下了台，自然会成为他们注意的焦点。不用岸信介自己说，美军就开始了对岸信介的调查。 或许由于岸信介与东条英机曾经亲密的关系，美军在调查过程中也有所怀疑岸信介组织同志会的用心。然而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同志会的活动量太少了，美军根本找不到岸信介在耍花招的证据。 从1947年开始，美苏就进入冷战阶段，美国需要复苏日本来帮助他们对付苏联。留着岸信介一条命，对美国人来说是有用的。1948年12月24日，当昔日亲密的盟友东条英机被绞死的第二天，岸信介被释放出狱。那天，岸信介穿着美国士兵给他的粗布衣服，剃着光头，胡子拉碴的，就出现在了弟弟的家门口。他邋遢的像个乞丐，却张口就要吃金枪鱼寿司。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同岸信介一样，似乎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料到，没过多久， 这个被打到谷底的岸信介竟然东山再起，成了日本首相，日本军国主义也就跟着死灰复燃。 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签署了所谓的旧金山合约。此合约一经生效，那些被禁止踏入政坛的日本右翼分子再一次堂而皇之地步入日本政坛，岸信介成为了他们的带头人。他与右翼分子鸠山一郎、吉田茂等人组建了自民党，从此这个党派成为了日本政坛的第一大党，长期霸占着首相之位。1957年，已经61岁的岸信介如愿成为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曾经的甲级战犯登上了权力顶峰，等待日本的将是军国主义的再次复苏。岸信介重返政坛，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岸信介其人又将如何影响日本政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日本战败以后，岸信介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日本的做法是对的，我一定要把这种做法永远传下去。侵略中国，制造惨案，在岸信介的眼中竟然都是对的，抱着这种思想的人何其可怕。可他就这样成了日本首相，还把他那可怕的思想到处传播。岸信介在任期内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把日本的乙级和丙级战犯的骨灰给送进了有着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社之称的靖国神社。但是这只是岸信介实现军国主义的第一步。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山顶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殉国七世庙五个字，在这里面就是以东条英机为首被判处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的尸骨，提出把这些杀人凶手的尸骨放在这里，并且为他们题词的正是当年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这七名甲级战犯除了东条英机以外，还有发动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发动77事变的广田弘毅，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松井石根等等。这些杀人凶手欠下了中国累累血债，却被岸信介用殉国两个字来形容。岸信介的军国主义之心昭然若揭。 岸信介上台后的一系列极右翼军国主义行径引起了众怒，他离下台不远了。1960年，岸信介强行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修改后的新安保条约要求在日本的安全或远东国际和平及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从可以保卫日本改成必须保卫日本，而这一作战范围就包括了中国。面对复苏的日本军国主义，整个中国震怒了。1959年到1960年间，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多篇抗议岸信介的文章。不仅如此，岸信介的这一行为也遭到了日本民众的反对。在新安保条约通过的第二天，日本民众围攻了他的官邸，逼得岸信介不得不辞职。 不过这个63岁的军国主义者不甘心就这么退休了，他还有事儿没干完，他又盯上了日本战败后通过的和平宪法。我们这里有一份关于日本战败后签署的和平宪法的影印本，它的原件目前保存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这是1946年11月3日日本和平宪法审议通过后，日本内阁给日本报纸官报的号外，上面还有当时首相吉田茂及其内阁成员的签名。岸信介想要修改的正是这本宪法。他想要修改什么呢？就是这本宪法的第九条。在这本宪法的第九条里有这样的内容，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显而易见，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日本放弃战争，岸信介怎么可能安心的接受呢？ 晚年的岸信介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内容的修改，每次一提及修改宪法的问题，岸信介会探出上半个身子，声音升高八度，激动地大谈特谈。年过八旬的岸信介还是那个疯狂的军国主义者，还是一副甲级战犯的嘴脸。不过这个军国主义者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主张不得民心，直到他死也没有实现。 这是位于日本东京的城西学院。1961年4月，岸信介将自己的外孙送到这儿来上学了。说是这个学院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一贯制的，非常好。而当我们去查阅城西学院的历史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城西学院在二战时期其实是培养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当时学校里有一座报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虽然后来它被强行拆除，但是学校在1964年又建了一个战死者慰灵碑，用来祭奠那些参加侵略战争的刽子手。岸信介为外孙选择了这个学校的目的不言而喻。16年后，也就是1977年，当年的那个男孩从城西大学毕业，23岁的他继承了外公的政治理念，五年后也步入了政坛。这个人便是日本的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晋三的外公，逃脱审判的甲级战犯岸信介，安然活到了91岁。他于1987年8月7日病死在了东京。就在岸信介死去的第二天，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关于岸信介的社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里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去年组成了以安倍派年轻议员为中心的国家问题同僚会，他们继承了岸信介的政治信条与思想。由此可见，岸信介虽然是死了，可是他的军国主义思想仍然在影响着日本政坛。 2006年9月26日，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他一上台就大言不惭地说：我的政治 DNA 更多地继承了外公的遗传。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二度当选日本首相。这次他一上台就叫嚣着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并且在一年后，也就是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怎么删除那些照片关于你，怎么不看那些对话的简讯，放不下回不去，不如就做个决定，说不定